叹息际如永不说语，明月也常缺忧怨。每一个心里也温暖，相识不管多短，光辉的一刹总没完，降有他心中的眷恋。 说声我爱你，直到永远。

真心地爱我，要不然你会将青春都给我。 我想你不是真心保护我，看我流泪却不给我爱。